Episode 1 Dialogue 1 你好 你好 Dialogue 2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忙吗 我不忙 Dialogue 3 你爸爸妈妈好吗 他们都很好 他们忙吗 我爸爸很忙，我妈妈不忙，你爸妈忙吗？ 他们都不忙。 Dialogue 4 你妈妈好吗？ 她很好，你妈妈呢？ 她也很好。 Dialogue 5 你哥哥弟弟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，你哥哥弟弟呢？ 他们也都很好。 他们忙吗？ 他们都很忙。 Dialogue 6 请问你贵姓？ 我姓谢，你呢？ 谢小姐，你好，我也姓谢。 Dialogue 7 你爸妈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，谢谢。我爸妈也问你好。 请你谢谢他们。